虞美人。枕上，1921年。堆来枕上愁何状，江海翻波浪。夜长天色总难明，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。小来百念都灰烬，胜有离人影。一钩残月向西流，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。